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大家見面，今天這個題目就都很相當之緊貼時事的，而且它不是純科學的，牽涉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即是最基本的、 你看到科學如何影響人民的了，即是 在這個題目那裡就、 大家都會留意到，如果你看國際新聞的話都知道就、這幾天呢對於那個 Facebook 的一些指控呢就越來越嚴重了、導致到他老闆 Mark Zuckerberg 呢、現在要出來解話，咁佢都忍咗身幾日嘅，但係咧冇計啦，因為而家呢個火咧都燒埋佢身度啊。咁所以呢單新聞咧，我就首先要交代個背景，然之後就阿陳志雲博士咧去講講。咁事實上，如果大家有睇下陳志雲博士嘅文章咧，你都會發覺咧，佢都有少少預見啦，就喺呢件事咧就全面曝光之前少少啊，一兩日咧佢就已經寫咗嘅。 就个《癫狗日报》的《癫狗科学员》专栏， 系啊，好奇怪，因为以我理解，当其实如果你写《癫狗日报》嗰个科学员嘅专栏咧，第一日应该可以讲一啲即系无关痛痒嘅事啦。但系你第一日咧就喂即刻攞咗呢个即系事件咧，走去做一个评论，而且咧有少少系先于嗰个事件啊。即係爆得最勁嗰一刻， 半夜交完稿，第二日就睇到即係個老闆就正式話，即係都係認錯啦。 好啦，咁我首先講講個背景係點啊？嗱，呢件事個背景咧，其實都醖釀咗好耐嘅，就喺美國嘅總統大選咧，但係2016年前，即係年底之前咧，其實已經有少少曝光。咁啊，當其時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就係咧。所以個脫歐公投嘅問題，咁已經有啲人即係覺得已經唔多妥喎。個網上點解即係個傾向性咁強嘅咧？咁去到年底嗰個2016年嗰年底選舉，就發覺咦真係網上首次會出現一個即係喺嗰個影響大選嗰個情況。咁呢件事咧就有啲人就擺喺心度，但係問題即係之後啲人覺得唔妥咧，就真係查。咁但係最大嗰個突破點就係、是、由於有個別嘅公司去做呢啲嘢嘅時候咧，個員工自己爆料，爆出嚟。 咁其實呢度補充少少啊，當時其實我哋分析翻希拉里同埋特朗普個選情嘅時候咧，大家其中一樣咧，我就係話特朗普佢稍為優勝嘅地方嗱，全個票數總票數佢係輸嘅特朗普，而家輸得幾多唔少添嘅，咁但係喺嗰個咧針對於。那個、 選舉人票 嗰度贏，同埋就係佢針喺個網絡宣傳嘅時候，佢針對於每個佢想即係拉攏嘅嗰啲選民嗰度做嗰啲知識嘅推，即係嗰啲咁嘅宣傳文宣嘅推送咧，係做得準嘅。即係佢唔會將一啲無謂嘅文宣就咁樣撒咗喺個網度。 即係簡單嚟講，你掟啲藍絲嗰啲信息俾我睇， 掟完係冇用嘅，就係得條數嘅啫。但係有啲就係話，可能就要針對嗰個人嘅性格，佢可能仲係猶豫喺兩個之間，你要俾乜嘢議題去睇、可能你俾咗呢個議題去睇，佢就更加容易睇到特朗普好嘅一面咁樣。咁喺呢一樣嗰種分析。由網絡分析那些網民的那個的性格，然後去推送一些適合的文宣給他，從而能夠達到宣傳的目的呢，聽說就是說特朗普在這裡做得比較出色。 是啊，那後來就發覺原來有一間公司做的，這間公司叫做劍橋數據，英文叫做 Cambridge Analytica。 那裡面的員工就爆料的了，就說呢其實他們就在 Facebook 拿了一些即係數據翻嚟，呢個攞呢個數據唔係一啲啦，都5000万用户嘅，咁相當之大嘅。 即係我估咗好多，應該都係美國人居多啦。如果佢真係同個選舉有關， 係咯，你成個 Facebook 都係個重鎮喺美國。 即係如果我假設嗱，你講緊美國3亿人，你可以喺度攞到5000万，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數字嚟嘅。 嗱，咁而家其實實際上咧有兩個即係政治嘅問題嘅。第一樣嘢就係咧，喺呢個採集嘅過程，呢間公司 Cambridge Analytica。他有沒有直接 deal with Facebook、Facebook 有沒有是沒有防範之下是給了即是透過一些另外一些中介給了他、去到更嚴重的問題是不是兩間公司曾經 有合作， 嗱，呢個星期一，呢個係阿 Mark Zuckerberg 佢上到國會時，啲議員都應該會問佢嚇。第二個就更加嚴重啦，就因為呢間公司咧，嗰個 CEO 咧係受聘於 Donald Trump 嗰個選舉團隊 Alexander Nix。而呢間公司即係講緊呢個 Cambridge Analytica 嘅公司，其中一個最大嘅股東咧，就是、一間 hedge fund 嘅老闆叫 Robert Mercer。呢間 hedge fund 咧就行內皆知項目嘅叫 Renaissance 文藝復興，亦都係一間專門用透過即係所謂人工，應該用人開支用人工智能嘅方法。 而且聽講係由班讀物理嘅人搞出嚟。 係啊，所以即係嗰個可能你下個禮拜你要再講講，因為入邊涉及另外一個人叫 James Simons 嘛，係嘛？咁呢個 Robert Mercer 咧就嗰個政見相當之明顯嘅，就係佢撐阿 Donald Trump 嘅。咁你睇到畫咗個 circle 出嚟，畫咗個 network 出嚟，就係、是、喂係咪大家神早知，神早夾定，神早搞，咁 Facebook 就見錢開眼啊，即刻掟啲俾你咧。咁呢個就係最極端嗰、那個即係所謂陰謀論啦。咁係唔係咧？咁我哋唔需要喺今一集去扯，因為呢個美國國會、英國國會都會走去問嘅。OK， 好啦，喺呢一節入邊咧，陳仁博喺寫喺度咧，咁我哋就要問呢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數據採集究竟係用乜嘢方法去做？ 嗱咁詳細嘅我可能都唔係太即係清楚，但係我會即係我自己嚇，即係同埋以我同一啲做開有人工智能嗰啲朋友去傾開，就係話譬如話你本身我用翻 Facebook 嚟做例子啦，即係文章入邊都有，即係自己喺個即係《顛覆日報》嘅專欄文章有寫嘅，就係、是、你喺 Facebook 入邊嘅每一個動作嚇，咁你係中意係去 like 啲乜嘢 ，share 啲乜嘢嘢。你大約可以評估到你的政治取向是哪一個方向、另外就是你生活上的喜好、你大約喜歡什麼。其實即如果說在大數據分析來說，即 舉一個不是很拉更的例子、其實吳國義在台灣那陣總統選舉裡面都有吳國義用的這些，但當然沒有用得那麼、數據科技化來去用，就是譬如說呢、蔡英文特別拉攏到養貓的人的票你去到而家今日， 你讲真定讲假 嘅？你今日去到总统府入边咧，直头有嗰啲啲艺术家画嗰啲画咧，就画阿蔡英文同佢只猫嘅。 哦， 吓咁蔡英文自己又养猫嘅，咁所以佢系用呢样嘢嚟吸引一啲打动物议题嚟去吸引嗰啲养宠物嘅人嘅。 可能嗰啲人佢对政治冇兴趣嘅。 但系好多时候我譬如台湾做嘅时候，好多时候就系会用一个比较，仲系用一个感官直觉多经验直觉多少少啦。然之后因应呢一样嘢，就有一组人专系做呢类嘅文宣啦。吓、然之后将佢就审出去啦。咁但係呢喺美國嚟講，你其實呢樣嘢你唔需要好刻意地去咁樣去做啦，基本上由返你嗰啲社交媒體、Facebook 好 Twitter 應該都係咁，大約知道你 share 嗰啲乜，佢見到你係好政治熱衷之餘，跟住又係有影嘢擺下啲貓上去，咁大約已經估到你個人嘅政治取向會點，可能係左交一啲㗎啦，咁呢類啲咁嘅嘢即係由呢一啲好似無關，但實際上佢經過統計之後，發覺原來都係有一個可能唔係太弱關聯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搏一鋪啦。即係我呢唔敢講話係咪養貓嘅就一定係左交，或者左交一定係養貓。咁當然呢樣嘢唔會話一定嘅。但如果你揾到中間係有75% 關聯。都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信號 了，60%已經夠 了，是啦是啦，即是你可以告訴你聽，就是說你如果針對這類的人給這類的文宣呢，其實就即是有著數了、而且在個網路平台裡面呢，你真的可以為那個人去度身訂造那些文宣，透過 Facebook 自己的廣告推送功能、另外不止的、其實你用任何社交媒體，甚至乎 Facebook 自己樣本身，它會給有些廣告給你的、有啲廣告可能你一下子你見阻住你，一下子撳交叉唔想睇佢，佢會問翻你原來點解你唔想睇？點解你覺得啱唔啱你唔啱你？其實呢一個都係個不斷了解你嘅過程嚟嘅，即係喺佢嗰個人工智能學習嗰、那個機器裏邊咧，其實就冇乜話一個乜嘢嘅魔術喺背後嘅。佢只不過你可以理解就係話喺佢嗰個運算入邊，佢用好多嘅參數嚟去代表你 ，OK。去嘗試了解你，用了解你嘅 pattern， 可能你嗰啲 like 乜唔中意乜嗰啲，佢取向你有個 pattern， 呢 pattern 你可以想象佢就可以由一個神經元網絡入面嘅一堆參數代表咗你，然之後每次你 应承抑或拒绝，其实对于佢都有一个反应，就教翻佢点样可以更贴近你嘅需要。 嗯 啊、譬如你已经话俾佢听，诶、呢、這个系其实同我无关嘅，咁、佢就可能喺入边嗰集 parameter 其中一两个，将佢教大啲、教细啲，将个掣教一教。啊、跟住你可能 comment 个乜，咁其实成个过程就系你喺所有嘅活动，其实就系牵动到佢成个。即是代表你的那堆参数入面去不停地帮他做这个 optimization、啊、不停去调。那我就会说你跟他越互动得多，他就越了解你得多。 嗯、 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他可能拱给你的东西 98% 符合你需要，甚至 99%。 所以这个也是 Facebook 那个名字的原因。 啊、 with your face like a book、 啊。那、最后的结果啦，那也都是就是说你真係睇到一堆你自己中意嘅嘢咯，你唔會話即係睇到啲你唔中意嘅嘢咯。 嗱、這、呢個我可以補充嘅，呢個經驗唔喺 Facebook 入邊嘅，唔單止嘅。我自己咧，譬如好多時，我以前我好多時上 Amazon 啦， 你係啦， 或者我上 YouTube 啦。嗱，近排 YouTube 咧，佢係俾翻曬我中意聽嗰啲歌我嘅。 是啊， 佢唔需要你去走去主動 search 喺電話度啊！而家喺電話度咧，佢有一條 thread 噶嘛，嗰條 thread 咧就我唔知點解，即係佢冇徵得我同意彈俾我 嚇，同埋個數據有好多數據相連嘅，譬如你 search 過啲乜，你就 save 喺你個 browser 啲 cookies 入邊啊，咁然之後個 Facebook 會睇翻你個 cookie 啊，咁所以你明明你喺個 Amazon search 完一本書，但係你去 Facebook 開嘅時候又有呢類書嘅廣告推咗出嚟， 而且佢會有一啲咧你未 search 過，但係佢覺得你中意嘅書，而且好重嘅，所以唔係淨係 嗰個命中率，你會發覺你 相當之高。 其實咁嘅，你自己可以即係試一個咁嘅實驗，就係、是、話你的而且確真係試得越多，你發覺佢命中率係越高。 嗯 啊、你係教曉咗呢一個咁嘅運算機器嚇嚟、去俾，即係等佢推一啲你更想要嘅嘢俾你。 嗯， 但係調翻轉就係話，你希唔希望嗰個人工智能機器嗰、那個咁背後嘅嗰個運算咁樣了解你咧？咁樣了解你嗱，了解你都算呢啲屬於你嘅數據，代表咗你嘅一啲由佢運算經出嚟嘅數據，原來唔係淨係得，唔係一個秘密嚟嘅。佢係可以公開被賣出去嘅。係 啊， 原來就係其他公司都係想知道關於你呢一個人嘅喜好嘅 parameter。佢買咗你，然之後佢亦都可以去推送一啲產品俾你。咁即係於是其實亦都係因為有人去做過呢啲運算，咁變咗呢啲咁樣代表咗呢五千萬人背後嘅嗰堆性格取即係喜好嘅參數咧，就變成一個產品可以賣俾人。就於是乎宣傳嘅時候，你可以做一啲更加外科手術式針對性嘅宣傳，就於是乎提升嗰個嘅宣傳嘅效能。咁我諗呢一個就係以前冇呢一啲咁樣嘅人工智能啊、神經元網絡啊、大數據啊，就唔可能嘅。但係今時今日咧係可能，而家出嚟嘅結果係可以影響總統大選，甚至乎影響一個你講緊係 Brexit 呢啲咁大事件嘅歷史性事件嘅一啲結果嚇。咁、而且呢個影響係繼續存在嘅嚇、都即係我淨係講緊 Facebook 呢個例子，咁我諗大家好容易聯想到。其他的那些咁嘅社交平台的例子，有一些我都知道，有啲社交平台就係更加中意集中更加多你的個人資料添啦，甚至乎唔係淨係同你的性格喜好去相通啦，甚至乎就係你個人資料啊、你的外貌啊、嚇、必要時係所有你嗰啲親戚朋友嘅連結關係啊，咁樣成你的電話 contact 啊，全部包曬嘅時候，你會發覺就係、是。你唔覺意就已經係喺呢一個嘅虛擬世界攞跑咯， 係攞跑啊！呢個比喻相當之好啊！嗱、我覺得大家就唔需要用一個好高深嘅理論咧去認識呢件事嘅。攞個好簡單例子，你會發覺咧好多時咧有電話打俾你，誒借唔借錢啊咁樣啊，又或者無端端送張信用卡俾你啊咁樣。我以前就冇，因為我自己都曾經喺銀行做好多年啦，咁好簡單啫，俾我嗰個聯想就係、是，譬如話我哋係打工間公司，佢有可能咧每個月出幾多錢糧咧？呢個數據咧，佢可以賣俾人嘅，呢個第一個。亦都有可能銀行俾咗啲料，一啲相關嘅機構， 咁呢個唔係憑空去講嘅，譬如好簡單，地鐵公司嗰個八達通以前都試過啦。 係啦，因為你嗰個八達通唔係淨攞嚟搭車噶嘛，嚇、啊，你仲可能買嘢噶嘛，你超級市場買咩產品啊，嗰啲交易啊，跟住係你咩時間係最捨得消費嘅時段啊，呢係一啲大數據嚟 嘅。係啊，咁譬如話頭先我哋舉嗰個例子啦，譬如話你出幾多錢糧咁樣，咁你發覺好吻合喎，就係嗰間公司可能財務公司或者咩公司，佢借俾你嗰筆數咧，係應該係你個糧嘅某一個比例。咁即係話佢有呢個數據咯。咁問題就係咧，喂，香港人就唔好介意嘅，喂，你有錢借俾我，或者我唔想借都好，起碼喂，咦呢樣嘢都對我有著數喎。佢就會用呢個角度去諗呢件事。 同埋就係即係好多時香港人因為普遍都比較接受信用卡啦，佢覺得呢一個銀行公之間有一個自己信貸嘅數據庫，佢反而唔會覺得好唔合理，因為好多其實你簽嗰個條款嘅時候都可能夾咗喺裏邊。 係啊，因為你冇睇啊。 但你就冇諗過原來同你相關嘅信貸資料竟然可以反映喺你另外一方面，即係一啲你諗唔到嘅方面。你冇諗過，你冇授權過某某公司去攞到你啲資料，你本來啲資料嚟就係俾銀行啫，但係點知原來佢哋原來通咗啦，嚇、令到你喺第二個途徑度發覺有一啲你原本冇預佢知嘅人，佢知咗呢啲資料嚇，咁、越嚟越多呢情況。 嚇、咁仲經典嘅就係喺香港選民嘅資料幾百萬可以一夜塌咗去咁樣嚇，個政府又唔交代嘅。 嗱、這個你即係我唔係好中意陰謀論咧，我都覺得你好大陰謀啦。即係呢度就我不即係我都唔識再評論落去啦。 唔使評論㗎，呢啲你聽咗你聽節目嘅人自己就係諗咯，我哋唔知。好啦，嗱咁個問題就嚟啦。嗱，如果你有呢樣嘢啦，咁樣如果從一個科學角度，我哋避唔避免到呢樣嘅？嗱，我好悲觀嘅，我覺得係 我都悲觀嚇，極悲觀添嚇，即係。我想只能夠就是你盡量減少被這些這樣的機器去了解的、即係譬如大家睇到台長玩 Facebook 有好好嘅習慣，基本上 like 都費事 like 嚟嘅，即係基本上好少 share 嘢係攞嚟睇嘢嘅啫，即係基本上你冇咩途徑心，即係譬如話佢有個廣告俾你，啱你啱你睇唔啱你睇到，你都唔好理佢，你唔好答佢，你純粹當佢係街邊一個派傳單嘅人咁就算數啦。跟住。最近有好多問題，即係佢 Facebook 有整啲功能，好多問題問你中意咩顏色嘅衫啊，咩時候最唔開心啊，即係呢啲古靈精怪問題。其實呢類咁嘅問題，你答咗嘅時候咧，其他人睇到，如果你仲係願意公開曬嘅時候，其實你唔覺意亦都係將呢堆咁嘅資料啊，俾人去做咗分析，俾人去研究你、了解你嚇。咁好多時就係人哋透過你俾嗰啲咁嘅 tips 咧，嚟去估到你其他嘅喜好嘅呢樣嘢雖然唔係話好一定好有邏輯地可以推斷做得到，但係佢哋憑住一個統計嚟去好模糊地大約了解到你嘅需要嚇、變咗有時有一啲就係唔中又自可，中嘅時候你都唔知點解佢會咁樣中咗你嘅嚇、即係就係因為你可能喺一啲你以為無關嘅數據嗰度噏咗一啲嘢，令到佢哦揾到個中嘅關聯嚇。即係頭先嗰啲講緊養貓同左交嘅例子，其實呢一個唔係一個差嘅，我唔會認為一個好差嘅例子嚟嘅，幾 work 嘅，即係嚇。咁所以我就都係咁講啦，就係話你盡量減少同佢即係 interact 啦，嚇呢啲嘅。如果你唔想太多嘅資料流咗出去嘅話，嚇、咁但係我就覺得長遠嚟計咧，即係而家呢啲嘢已經係出曬公海嘅啦，即係咁普及嘅時候，我覺得。越嚟越難避免、尤其是就係唔止 Facebook 一個咁嘅平台做緊一樣咁嘅嘢，有一啲更加有侵略性嘅平台做得更加多。即係譬如你裝佢個 app， 原來佢 app 同時間係偷睇曬你其他 app 嘅所有嘢嘅。咁即係講緊你喺用得智能電話、上得呢個咁嘅科技網絡，咁然後仲要係用埋社交媒體，其實都幾即係都幾穿窿嘅。所以就係、調翻轉嚟講咧，都佢一個都真係現實上發生嘅例子。而家嗰啲販毒分子啊嗰啲咧，其實啊當年佢哋又用翻好多 Nokia 3210啦，跟住而家咧又因為 BlackBerry 咧個網絡唔興，好多時呢啲咁嘅犯罪分子又去走去調翻轉嚟用翻 BlackBerry， 咁啊，因為喺嗰度咧佢冇一個咁完善嘅社交平台，純粹俾到佢做一個溝通嘅功能。咁啊，所以聽講就係好多嗰啲其實係啲國際犯罪咧，反而嗰啲咁嘅犯罪頭目咧，佢哋聯絡中用 BlackBerry 嘅。 冇噶，呢個好簡單啫。 因為佢哋唔想俾即係公眾去了解到佢哋做緊啲乜。 呢個 喂，你撞一板多，你都自己醒目啦。呢、這個喺即使喺呢啲所謂地下社會都有淘汰制度嘅。佢剩低落嚟嘅人一定係醒目啲嘅，因為唔醒目嘅人咧，神都坐曬監噶啦，係嘛？呢個大數據嚟嘅都係。但係問題咧就係喺一個普通人嚟講咧，嗱好簡單啫，即係因為我自己有啲好強烈嘅政治傾向啦，所以我呢度講講就係、是，如果你參與抗爭運動咧，基本上你盡量少用八達通。出街的時候，由於這個流行性感冒很嚴重，所以你應該多戴口罩，多戴口罩。不要自己在這些社交媒體上， 還有過馬路小心一點，即是不要亂過馬路，很多閉路電視拍的嘛。 這些東西就是因為很多時候你是會透過一些很痛苦的經驗才吸收到這些東西，尤其是近排那個審訊，就很多時候是靠八達通啊，或者 CCTV 去認人。 即是不講到這抗不抗爭運動，就算你是不是，即是你的政治取向如何，在未來一個社會，就是無論不論你任何政治取向是怎樣，你幾乎都是在這個網絡世界和在一個掌握權力機構之下的人之下攞跑嘅目光之下攞跑你冇谂过，无论任何政治制度都好啊，你冇谂过你会授权俾佢嘅。 系啊， 宪法度都冇谂过，其实佢可以咁样做，但系最后佢做得到，因为个纯粹因为科技嘅原因。即系你话嗰、那个嗰种要以前吓、你想做到监控咧，好多时候你要用秘密警察啦， 用人做， 用人做， 用人做， 系啦，甚至乎你话群众之间互相监视一个匿名嘅告密制度啦，吓咁然之后甚至乎去挑动去到更加极端嘅，就系你身边最信任嘅人要出卖你啦，吓咁呢一啲唔止喺一个国家出现过嘅，但系而家咧喺呢个世界上面，你发觉咧可以温柔好多，你可以继续。即是马照跑，舞照跳，行街吃饭，睇戏瞓觉，你亦都感觉不到有人是出卖紧你，是你自己可能唔觉意已经甘愿地在这个监控之下。而且是不是只是在一些极权的国家可以出现是这样，而且这件事是威胁到民主制度的。现在是 我就听到这个，我最想讲这件事，就是因为爆这件事件不是一个类似近似苏联式的社会嘛，是一个所謂民來都強調民主選舉的一個國家嘛， 你就算講緊美國總統大選，因為係 Brexit， 都是出啲英美國家出現喺呢啲咁嘅國家嗰度嘅，係講緊啲咁強嘅嗰種即 係 翻手嚇為雲覆手為雨，就係由呢啲網絡人工智能大數據做咗出嚟嘅結果。 咁但係我哋都要強調一樣嘢，就係咧 Facebook 嘅老闆咧，我相信佢唔係話基於一啲咩政治嘅原因去做呢樣嘢。可能甚至他自己都未必很清晰，就是这件事去即是那个后果会这么严重。因为如果你说头先好像头先我们讲，如果去到最极端他要坐监的，如果钉入了，是吧？所以我相信这位年轻人他也都不是即是处心积虑去做这件事，只不过就是财富冲昏了头脑了，即是一个天文数字的财富，他可能仍然都未觉得足够，他即是不断去增即是要增值。咁所以導致咗出現而家呢種狀況咯，咁但係問題就即係嗰個人工智能嗰個情況咧，我諗反而係呢一節嘅重點嚟嘅，就係我哋由呢度睇到就係、是、個人工智能佢嗰、那個技術嘅發展落去咧，似乎係佢控制人類喺咩意義上面咧，就係、是、因為有一個咁龐大嘅技術嘅能力，冇人係甘心唔用嘅。就正如当年原子弹嗰个情况， 而且就系话越有权力嘅人，越有野心嘅人，分分钟越容易接触到呢啲咁样工具添， 但我讲个 point 系咩咧？我讲个 point 系咩咧？嗱，譬如当年原子嘅呢个分裂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大家会睇有两边噶嘛，第一面睇到系嗰、那个。毀滅的能力，跟住好快去睇到就係嗰個 提供能源咯， 能源等嗱呢個人工智能喺呢件事上面亦都有兩個即係角度嘅。而家我哋見到呢個就係、是，咦嗰啲人利用啲數據去控制嗰、那個即係操控個選舉結果喎。咁但係我哋可以另一邊睇就係、是，我哋可唔可以即係用呢個咁嘅即係技術去導人向善咧？ 係咪？即係嗱，呢個純粹係 for argument 嘅，我唔係講係真係會發生啊，係 for argument 嘅，係可以咁講嘅。不過即使係咁講，我覺得仍然係相當危險。危險嘅意思就話，即使呢一種咁嘅數據，大家即係可以盡力去令到佢掌握喺一啲比較有 integrity 有良心嘅人度，但係一旦佢喺某一個機會暴露咗俾一啲恐怖分子或者 whatever， 其實那個後果我哋已經挽回唔到噶啦。 係係啊，講翻喺原子彈發展嘅時候一啲教訓啦，即係當初。一路研究原子弹的时候呢，你就算国防部的人都不太清楚哪些东西需要列为机密，哪些东西不需要的。 嗯， 即原来他们以为拍到条片个原子弹蘑菇人怎么爆出来，跟着晒一晒下给苏联看自己几威，那没事了。怎知原来呢，你原来播条这样的片呢，大家都已经计得到个威力是几多了，已经知道你的底牌是几多了。即在这个人工智能那里又出现很类似的情况。连即係 Facebook 的老闆都好，甚至乎我諗將來如果有嗰啲國會議員自己都好，我哋自己使用者都好，我哋根本唔知道佢嗰個威力係原來個仲可以有得推出去嘅。我哋冇諗過，我哋以為咁樣現有嘅制度已經好足夠保護到我哋嘅消費者又好，或者保護到個老闆都好，點都好。但原來好多嘢就係個科技能力一拱，即係嗰個制度又原來又管唔到咁多嘢嘅，即係甚至乎亦都制止唔到有野心嘅人去做佢哋想做嘅嘢啦。而家係我覺得又重複一個咁嘅摸索嘅階段。 咁所以頭先嗰個例子亦都可以應用喺而家 Facebook 度啦。咁用得 Facebook 最叻嘅，咁而家係邊個咧？發覺係冇 Facebook 嘅俄羅斯。 係。 咁呢個就好吊鬼啊！ 即係所謂，即係講真啦，如果用喺 Facebook 最叻，咪就係要玩大數據咯。係 啊，係啊， 大數據。 咁所以即係呢個，我諗又係有少少即係嗰個結果唔係話你係嗰個創造即係製造嘅人咧，佢自己有預計到嘅。好多嘢就係旁邊嘅人佢唔玩呢樣嘢喎，不過佢睇到你嘅弱點。所以呢一次嘅事件咧，頭先我哋冇講到咧，就係。而家成個俄羅斯佢冇透過呢啲公司，例如舉個例，譬如呢個劍橋數據，佢嘗試去影響緊，即係各個國家嗰個民主選舉啦。咁呢個亦都要去查嘅。咁喺俄羅斯之後，我覺得另外一個後來者亦都即係我相信亦都會效法嘅啦，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咁佢入面佢禁咗 Facebook 啦，咁但係又禁埋 Google， 咁但係咦建立心起喎，咁就呢啲其實係可以用嚟做呢樣嘢喎。咁但係呢個問題唔會發生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個原因好簡單，就係無論搜狐啊、微博啊、呢啲咁嘅即係平台咧，基本上你唔係要俾錢佢買，佢已經俾曬嗰個國家。 即係我就如果你話蘇聯，佢講緊就係 all power to the Soviets。咁而家我都有句新嘅就 all data to the Soviets。 All data to the Soviets 咁即係我哋真係面對緊一個好重大，即、就、係、是、我話一個好重大科技帶來即係、就是、人類社會重大轉變呢個關頭，我覺得。在呢一幾年的時候突然之間面對呢樣嘢，因為很多嘢係完完全全因為以前個運算能力或者嗰個數據量冇咁大嘅時候做唔到，但係突然之間呢樣嘢爆咗出嚟咧，就有啲唔可能、意想不到嘅嘢就越嚟越發生得多，越嚟越大件事添。 好，我哋第一節就結束，我哋下一節翻嚟啊。